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聊一个特别轻松、特别愉悦，但是又特别重要的话题，因为关于自己的人生形象的定义啊，可能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比如说，我在某一个阶段，我就喜欢那种特素的颜色，因为有一个我完全不熟识的这个造型师说哇，高丽，你知道你的气质其实特别好，你穿的花哨的话，就是凸显不出你的气质，你穿的越素，它可能越能彰显你的气质。然后，曾经一度差不多有3-5年的时间，我的衣柜里面就是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全是纯色的衣服。但是突然某一天我在看衣柜里这些衣服的时候，我说哇，这是我买的吗？难道不是我妈买的吗？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己的三观都产生了质疑。然后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给我们在某一个阶段一个点拨，比如说你现在的身份、你的年龄、你从事的这个工作性质、你要打交道的人，他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适时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对我们的不管是职场来说，乃至于生活的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一面之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做得这么精致，他的妆容也好，他的身上的这些小饰品都恰到好处。那因为这样的一面之缘呢，就让我对他产生了200%的好感，我愿意跟他更亲近，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从一个职业的第一面，然后到慢慢的发展成可能就成为你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朋友。所以我在想，这个职场当中的礼仪，这些形象到底有多重要，不妨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位嘉宾呢来过，今天是第3次，但是今天才是真正聊的他最擅长、最专业，也是他最想跟各位分享的一部分内容，来自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专家陈玉老师，欢迎您。 谢谢。 陈玉老师，这个今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身服装应该是原来穿过，是吗？ 穿过一次，对。 但是饰品换了。我上次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地方是一个菱形还是一个 金色的？ 金色的， 对，十字花， 对，十字花 是。 当时呢，我就说哇，这个饰品好漂亮。今天我一看这个饰品，哇，更漂亮，好耀眼， 好有这个呢，还有这个呢， 啊，就是专门搭配的。当时是不是搭配的这件饰品？ 这依然是组合。 也是一个组合， 对，分不同批次买出来的，然后的话组合起来。 所以你知道吗，就此刻我坐在陈玉老师身边，就显得我就像一个糙老爷们儿一样就那么不注重品质的一个人。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也要告诉大家，其实可能跟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或多或少会有很多的联系。所以我为什么用了一个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会那么重要吗？所以我愿意让大家带着一种试探的心情来听我们这期节目，听过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并不是言过其实，我们说 的这些内容肯定会对各位有帮助，所以也提醒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微信，还有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啊，我这是好轻率的就举起了这个牌子，我更郑重一些，就是这个粉嫩嫩的牌子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公众号的正式的更名。大家可以在这几种的这个互动方式当中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陈玉老师，他今天呢是以一个更加精致的这么一个搭配组合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畅所欲言，就是来聊一聊各位对这个职场形象、礼仪形象你的认知，你觉得这事儿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职业形象是不是定位很准确啊？或者有什么地方有欠缺，你想跟我们来一起聊聊都可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平时注重自己的形象吗？你觉得职业形象重要吗？首先呢，我先请陈玉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您自己的这个一个介绍 啊， 就是因为大家前几次来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注重您本职的一个身份，但陈玉老师其实是做这一行做了很久的时间了。 对对对，对，我现在是致力于做职业形象的服务和推广，这种理念的推广，来源于2001年，我呢走上了咱们国家第一个，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叫做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的，这只有在中国有，也只有在中国的高校有。刚好呢，当时的北京化工大学成立了这个专业，顺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成立了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和我很有幸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任专业主任。然后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美进入了高等教育，而且当时是高职，一直到现在呢，全国有近80所大专院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也就是说从当初的第一个，现在的话有近80所高校有这个人物形象设计专业了。那还有就是社会上有无数个培训机构，在致力于人们的这种形象。那当年我在做形象专业的专业主任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要满足当时的电视发展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培养一些化妆师、造型师，那更侧重于是舞台，以及影视剧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储备和培养。那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会以更广阔的这个市场来迎接这样的一批专业人员，所以从那一刻起呢，我就开始注重民用，而且呢，我也把当时的这个专业分做了应用和民用。那到后来我就专门选择了民用这一块，一直到这个后来逐渐把它形成现在的这个职业形象。而且呢，我没有把它定义在设计里边，而定义在管理，因为设计呢更多的是第三方一个专业的人员给你设计好了之后的话，由他来为你执行，或者说你采购他的这个设计服务。但是管理呢更多的是你和专业的人员共同来构建你的新的形象，是这样的一种区别。 所以说陈玉老师是这方面建功卓著，这个词儿用的一点不夸张，因为您是开创了一个这个院系，它让这个东西更系统的在高校当中呈现，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来对美的这个管理有一个更高的认知。 对对对对， 所以说前两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朋友圈里面我看到陈玉老师获了一个奖 啊， 是北京市的一个奖， 38红旗奖章。 你知道这是我毕生奋斗的，你知道，但是呢就是都快退休都快返聘了还没拿到。所以您拿了这个奖，就是北京市的，总共是有多少位女性获得了这个殊荣？ 62位。 62位，全北京市找出62位。 我都没有是62/1，惭愧啊，我很惭愧。 会有的，会有的。 所以您当时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身份拿到的这份荣誉？ 首先呢，肯定是我做的这份本职工作。 嗯。 那么其次呢，是因为我是民主党派民盟的盟员。 哦。 是由这个民盟北京市委推荐的。 嗯。 那我想这个推荐呢，是主要第一，我在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的研究。 嗯。 然后第二呢，其实更多的我愿意用我的专业服务于社会， 嗯、 服务于行业。 嗯。 所以呢，很荣幸。 嗯 啊，得到了民盟北京市委的推荐 啊，太谦虚了，您这个就是推荐的人多了，你知道我算老几，我的这一直都没被推荐过， 会的会的， 所以我就在想，您刚才说了，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都很关注，然后您也是在这方面一直致力于想要去改变， 嗯， 包括从小的一个个体开始，然后改变到一个行业。 嗯， 所以那不妨就从眼前的这个人说起吧。今天您可以毫无保留的，这个不要吝惜，不是咱平常说吝惜您的溢美之词，我知道在我身上就不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要吝惜您的指教。先从我今天说起，就是您觉得我就是今天啊， 嗯， 这种职业形象准确吗？ 嗯， 我希望听到您的真知灼见。 嗯，好的，首先， 嗯 啊，我要澄清一个概念， 嗯 啊，形象跟职业形象，或者职业形象跟形象不是一回事儿 啊、哦、 啊，那么形象呢，就是普通人说的，或者说一个人在非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个样子， 嗯 啊，就是你平常是个什么样子，你愿意穿成什么样， 嗯， 但它是属于大众审美的一个标准， 嗯， 然后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有统一的标准、 嗯、 那其实就达不到一个所谓的个性美、 嗯、 但是职业形象不一样、 嗯、 职业形象一定是行业对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人的一个期待， 嗯 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期待是只为了证实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对你专业度的信任， 嗯， 比方说今天， 嗯， 你作为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持人、 嗯、 如果没有这个直播， 嗯， 那大家对你的期待没有形象上的要求、 嗯、 只有一些好奇，他们想听什么呢？第一想听内容， 嗯， 第二呢想听你的声音， 嗯 啊，这就是他们对你的期待、 嗯、 但是呢当直播的这个技术上来之后的话、 嗯、 其实呢您已经很习惯于幕后的只传递声音的这种职业形象的定位了、 嗯、 那么未来是要在更加的关注一下自己出镜的这个形象、 嗯、 其实您已经跟电视主持人在镜头面前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要适度的啊、 嗯、 去注意形象上的装扮啊、 嗯、 发型啊出镜的所有的环节，因为我们都是半身出镜嘛、 嗯、 啊那就要注意一下了、 嗯、 那而且是坐着播，并不是现场的这种活动式的、 嗯、 舞台式的这种播出、 嗯、 那这样的话最起码 嗯 咱的妆要稍微浓一点啊，因为呢现在直播间里边的这个灯光呢强烈的灯光是可以弱化人的五官的清晰度的、 哦、 所以我们要化浓妆， 嗯， 那但是呢也不要追求网红的效果， 嗯， 那现在网红在国内是一个贬义词、 嗯、 啊，因为主要就是有一些审美水平不太高的这种网红、 嗯、 然后他的标准化的很范式的这种这个一时间的话已经招致了大家的反感， 嗯， 那我们依然要追求高品质的网红的这个特质、 嗯、 说白了就是您在镜头面前让大家记住您的声音，记住您谈话的风格，还要记住您的形象 哦，哎，所以陈宇老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是怎么问出这么一个自取其辱的问题的，因为陈宇老师，第三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前两次每一次呢就是我们并不是很熟识的时候，他在导播间就已经对我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包括你那天的口红的颜色并没有对路你的穿的这身服装，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很高的职业要求的，包括刚才说的这些我都铭记于心，就是我知道了这个现在不只是听众有诉求，还有更多的观众，因为一直播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热度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至少2.4万的观众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所以我是非常虚心的接受您给我的这个建议，就是我要考虑到更多观众他们的 观感，而不只是听众他的听感。 是的， 所以我虚心接受。 嗯， 坚决改。 有我在，会改的轻松一点。 所以我会有这样的问题，也希望陈玉老师不吝赐教。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形象和职业形象， 嗯， 那如果说放诸一个普通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人的这个形象，他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呈现？是就是说他的外貌的这个好坏，还是说就是形象，就是他的一些装扮呀、气质呀，这是不是一回事儿？ 我们再回到职业形象的这个词， 嗯， 我呢把它给了它另外一个名称， 嗯， 别名， 嗯， 叫做可视化职业素质。 啊， 所谓可视化职业素质呢，我们一说到素质，就感觉特别的虚， 嗯， 我们很难有抓手。 对， 但是呢，职业形象作为可视化职业素质，它是可以抓住的， 嗯， 成为素质的一个抓手。为什么这么讲呢？很简单，像我今天， 嗯， 我过来穿这身衣服，因为我记得我其实是有第二个这个 准备的， 对对对，有一套跟以前不一样的衣服， 哦， 但是呢，由于它是短款，而且下午呢我要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 嗯， 而且呢要作为嘉宾出席， 嗯， 所以呢我就只能再选择这样的一个。今天这身衣服 就是相对来说更保守，然后更不容易出问题的一种装扮， 更符合那个仪式化 啊， 仪式化，因为下午的那个是一个仪式化的， 嗯， 这个画展的开幕式嘛， 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当我把这身衣服穿上的时候， 嗯，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当你穿着休闲装的时候， 嗯， 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很自由的， 就是人是懈怠的， 人是懈怠的， 嗯。 当你穿上职业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一个战士上战场就要披上战袍一样， 嗯， 当你换上战袍，然后拿起武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不是逛街了，你现在是要进入到 战斗状态， 那也就是一个工作状态， 哦，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做可视化职业素质。当你选择这身衣服并且把它穿好并且约束的自己的这个肢体的语言，包括自己的这个表达， 嗯， 在职场上的一个表达的时候，那其实这种素质是瞬间的就会跟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传递过去， 嗯，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职业状态， 对， 哦， 是的， 所以就是不会出现那种去参加酒会或者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被拒之门外，大家不以为你是来参加活动的。其实这个我是特别认同，因为曾经就是宜家的创始人，他当时是也是因为他生活当中是极其低调的，然后老爷子一直都是秉承着一种朴素的，我只要把我的这种有用的价值传递到我的产品当中，让更多的人获益，他觉得就是他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他个人是非常不修边幅的一个人。那有一次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是一个比较就是正规的一个，也是像您说的仪式感的这么一个晚宴，那保安两层保安都没有让他进。后来老爷子就是在写他回忆录，我是前两天刚看了他这本书，他写他回忆录的时候他说，原来我会跟别人把这个当成我的一个资本，说你看我可以不修边幅， 嗯， 我不用像他们那样就是穿着盛装去出席一些活动，因为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嗯， 但是呢他那在等他年事就是已经到了阅尽千帆之后，他再回头看，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刻的那个想法是特别愚蠢的， 嗯， 是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尊重， 是的， 甚至是对那两位他因为那一刻发生争执的保安的不尊重， 嗯， 因为人家没有犯任何错误， 嗯， 人家是要因为你的着装来判断你这个人有没有把这个仪式当成一回事儿，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身份来参加这么一个很盛大的活动， 嗯， 但是他当时因为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他是不可以被这样的轻待的， 嗯， 所以他后来就说他给自己的一个反思，就是给更多年轻人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学会尊重所有的场合， 嗯， 先学会尊重自己， 对， 我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要给出一个不一样的，就像您说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职业素养， 对，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被拒绝的那十几次的活动可能问题都出在这儿上，所以如果要现在开始请陈玉老师先从我这儿开始打造的话，您会怎么来打造我？ 啊、 我要不要站、 哎、站着就算了吧，观众一看，哎呀妈呀，这站着还不如坐着呢您会怎么来打造我？ 其实两点就可以了。第一呢，我们在着装上选择一些硬挺的款式的直线条的、以在镜头面前表现出这种相应的这种专业感，利落、就是我做事情很利落、因为服饰语言是可以传递的、当然呢，因为直播节目包括您的这个这个节目，您的访谈的您的谈话的这种形式很随和、那么衣服的材质稍微软一点、然后呢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图案，暖暖的调子，这些都可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在服装上。第二个就是把发型和化妆稍微的精致一点 这成了陈玉老师过不去的心坎了 我一直这个咱俩这种搭档我是心安理得的、我就怕你着急， 我不着急 这咱们三次的搭档你几乎已经成为这个专业的这个绿叶了、好像就是为了成全我似的谢谢 因为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短板、我其实特别希望，我为什么要当初就是来签约我们这档职场有高招，我就知道每一期就一定会来一些嘉宾、那这些嘉宾在我看来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些人脉的资源，它不光是拓展了我一个交际的思路， 是 一个视野，更多的是我可以不断地从我访谈的嘉宾身上来汲取一些养分。 是的， 那今天其实因为我提前是知道陈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要不然你知道我今天我连隐形眼镜都不戴的，我前两期一直是这么放纵自己的，我们的出品人袁伟已经放弃我了，因为他原来就说其实你看你不戴眼镜也挺好看的，但是后来呢我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太习惯，就像您说的，我已经太习惯放松甚至是放纵自己了，包括我的这个肢体，我就太习惯那种完全毫无顾忌的让他在一个轻松的自在的环境里去任由这样来发挥自己，因为我经常说你不要给我化浓妆，因为一化浓妆我觉得我就不会表达了，但是现在想想这些都是一些不够职业的一些托词。 其实呢从我们做职业形象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当您穿着很随意的时候，我们即使把话筒把这个直播的镜头关了，只通过这个话筒来传递，就当您是穿着很松散的时候，这个声音是懒懒的 啊、 但如果说你是正装出现在这儿，依然谈着一个轻松的话题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节奏和它的这个力度要远比你的穿着这个松散的它要好很多。其实呢你所有的形象都会通过一个渠道传递出去，不要以为镜头前面就是没有镜头看见您、您的声音就依然可以伪装，是不会的 哦， 这种节奏是会传递出去的。 对对，所以说这个穿着打扮它也是一种暗示。 是的， 就是这个暗示其实挺重要的。 是， 就是我如果今天像比如说像您穿的这样我会比较考究一些的话，我可能传递出来的是大家好，这里是职场有高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陈玉，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职业形象有多重要，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嗯，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状态，一直保持住这种节奏 啊、那如果说我穿的就是更休闲一些，比如说过两天天气暖和了，一个 T 恤一个牛仔裤的时候坐那儿，可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陈玉老师聊点什么，你们刷猜就是另外一种呈现了。 对，因为服装它会刺激你的身体、然后这个它的舒适感也好、约束感也好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工作状态的暗示。 没错，没错，这个您、 每个人都是有这个。 您这么一点播我感同身受，就是我瞬间在我的脑里面我脑回路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职业履历里面，比如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的那个仪态，最后我声音传递出来的那个信息，和我比如说像原来最早的时候没有任何可视化呈现的时候，我可能穿着凉拖就去上节目了，是完全是两种声音面貌。 是， 这些是这样 是。如果穿着高跟鞋和穿凉拖，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就是细深究一下，就是一个人的这种形象的好坏，它是等同于这种狭义的美和丑吗？您觉得？ 不是，它不是简单的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它一定是 公众对你所从事这个职业你本人的一个专业度的期待。 嗯， 我们不要以为职业形象就是一个简单的我穿衣服有多好看， 嗯 啊，我戴了什么样的首饰，我搭配的是不是好，这些都是次要的。 嗯， 因为我是做职业形象研究的，在5年前我曾经接到一所公立医院的院长发来的邀请，那么他要对他们的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专业的礼仪形象培训。 嗯， 然后他大概建了10几家商务礼仪培训公司。 嗯， 那他始终觉得不满意。 嗯， 那么他通过朋友呢就找到了我。 嗯， 说看看陈老师你这里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培训。 嗯， 他从外地赶过来跟我在北京，我们大概谈了40多分钟。 嗯， 最终呢他判断，他说陈老师我觉得您好像是可以。 嗯， 但是你愿不愿意接这个事情。嗯，我一听专业的这个领域，我就立马来神了。 嗯， 然后我说，哎，我说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嗯， 而且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十几家专业的商务礼仪的培训公司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嗯 啊，那我说，但是呢，我接这个工作这个项目呢，我有一个条件， 嗯， 就是你必须给我创造一个这个暗访的机会，就是我要到你医院里边。 嗯， 去做暗访。 嗯， 然后你要让我畅通无阻的在你各个科室里，还不能知道我的身份。 嗯 啊，我要看到最真实的情况。那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那我去之前呢，我就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尤其国际上的资料。很让我诧异的是，竟然美国在20多年前在专业的医学期刊上就有对医生的职业形象的研究。 嗯，就这个职业形象，我就不知道医护人员他们就是穿白大褂呀， 对， 他还有什么职业形象的要求？ 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认知不就是穿个白大褂吗？ 对啊。 那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穿白大褂的前提下，你里边套什么样的衣服， 嗯， 穿什么样的鞋，你的胸卡别到什么位置上， 嗯， 都决定了病人及病患家属在那一瞬间，就是第一印象对你是不是产生信任， 哦， 导致影响到后面的你的医疗的处置是不是会获得信任。 嗯， 那么这个也可以引申到我们现在医院里边很多专业的这种医生，我们在这种医患关系当中， 嗯，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这种小细节导致第一时间不能信任。 对，这个东西很微妙。 啊，非常非常的微妙。 嗯， 而且呢我很诧异的是，他竟然是在专业的内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这个调研的这个结果。 嗯， 啊，那他出来的前3项更让我诧异。 嗯， 你猜对于医生的一个专业度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嗯， 第一印象他会出现在哪几个方面？都穿白大褂， 面相吧，在我看来就是面相。 没有， 就是 漂亮与丑没有关系。 那就是简单从妆容来说，就是他的头发是不是洗得很干净，梳得很整齐？ 嗯，没有， 也没有。 对， 有没有化淡妆？ 没有。 所以呢是， 所以呢，他排序第一位的。 哎，我们留一个悬念。哇，我好坏呀，啊！就是此处有广告，听众朋友特别对不住你们啊！但是谁让我们青年广播火呢？你看这马上要进入半年广告，已经倒计时10秒了。那究竟第一个判断的要素是什么？这是经过长期的调研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广告之后，请陈玉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米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米兰北京，大写的米，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专家陈玉老师。陈玉老师呢，也是前两天刚刚获得了北京市授予的38红旗手的 奖章 啊，这么一个殊荣。我们非常荣幸，就是陈玉老师又多了一重值得被尊重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显得我们的这个平台哇更加的不一样了。我们今天直播间在那蓬荜生辉，热死我了。除了灯之外，又陈玉老师身上又多了一份光环，所以我们也觉得特别荣幸，我们也特别愿意能有更多这样在各个行业里面取得了骄人成绩的尊贵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用他们的经历和经验现身说法，让更多收音机前的不只是青年朋友，更多的听众来获益。这个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存在的最大的价值了。所以各位，如果此刻你正在通过一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千千万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一期，就是职业形象有多重要。陈玉老师，我们的一直播刚才信号稍微中断了一下，但是你知道即便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热度是多少吗？ 多少啊？ 4.8万， 哇， 又创了一个新高。 哦呀，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收音机前啊，就是电脑那一边，我们的镜头那一边，有将近5万的观众在这一刻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哦， 就是我就更恨我自己了，怒气不争，今天这个妆居然又这么草率的来了。我又一次恰当的给陈玉老师做了一次绿叶，但是我认了啊。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埋了一个小伏笔，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形象。当然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方，就是猎聘校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今天听得不过瘾，在线下还会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教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线下添加我们招弟儿的微信，招弟儿会在线下通过他的方式给各位来支招，也许他可以联系到陈玉老师哦。所以大家记得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当然我其实也可以联系到陈玉老师的啊，就看各位的表现喽，我们俩是有微信的。刚才我们在半点之前说到了 就是医生的这个职业形象有多重要。陈宇老师呢也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就是通过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调研结果，医生的职业形象对于病患来说，就是这种可信度来说，第一要素是什么？就是你看到一个医生，什么会直接影响到你对他的一个判断？ 是的， 第一要素刚才我都没有猜对，面相、头发还有简单的妆容，他说都不是。那么答案是， 答案是第一个是他的胸卡佩戴的位置。 哦， 啊，他的佩戴的位置呢，是不是能够让人第一时间，能够看清楚，而不是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哦，哎，您说这个还真是， 是， 就有的医生会把胸卡 戴反， 第一戴反，第二会 放到口袋里， 口袋里面， 对， 就是这个是有时候让我觉得很费解的一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要藏起来？ 是，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 对，这个问题呢，当我给几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和护士做培训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恍然大悟。他说，哎呀，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觉得它就是个卡，我没有想到这个对于病人及病患家属，当他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干啥的，你在哪个级别上。那如果我不佩戴，那我的专业度大家会打个问号。如果我佩戴的没有让他第一时间看清楚，他就不可能到你身上还翻翻牌子。 对， 所以这个疑惑，所以这是第一个。 这点是真的是很重要。 是，尤其是在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的外边，当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没有换上手术服的时候，那么重症监护室来回的这些，因为重症监护室它是一个无菌的环境嘛，家属是不能进去的嘛，那只有专业的人，佩戴胸卡的人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重要。包括在中国的，那我在医院里做暗访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跟我在看到他们的调研结果的这里边呢，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就是很多人佩戴这个胸卡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对， 就像我到了医院要穿上白大褂一样。 是 啊，我只需要把它戴上。戴在什么位置，至于它讲究不讲究，那就不太，甚至是不重要了。 对对，他忽略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的功能。第二个是跟服装有关。就是一定是穿衬衫的比穿 T 恤衫的无领的他要更容易获得好感和信任度。如果男士还能打上领带就更好，一定在白大褂里边还能穿上衬衫，硬领的衬衫打上领带，他的信任度是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增长。 对，就是 这样。 他能看到，就是从一个病患的一个视野里面，我看到这个医生，首先他的胸卡佩戴的很标准， 是 没有歪七扭八。第二个呢，他穿了一件衬衫，里面打着一条领带， 对， 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些细节看到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医生， 对， 所以我就会对他给我做出的任何诊断，我至少能有很高的一个信任度， 对，最基础的信任。 哎呦，您说 打问号。 这点太重要了，我就突然又回忆到一个细节，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去一家医院，也是我们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去看病。当时呢，我在门口就是叫到我这个号的时候，我进去那一刻，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是一位男医生，夏天 啊， 穿着一个夹板的那个凉拖，然后就脚底下在这晃着，就是晃着，他是在等病人，然后呢，手里面在玩着他那个笔，在转着笔， 对。 他可能那一刻就是想放松一下，也许他上午看了，我当时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然后我就说也许他看了很多病人很累了，这个时候想放松一下。我是第一时间给了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心理安慰，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骗自己第二步了，因为我会瞬间打一个折扣，我马上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他 伙计能行吗？ 对呀，我他说的话我能信吗？我要不要再重新挂一个号？瞬间就有这种迟疑，就会他产生一种质疑。 对， 所以我那天其实那个病看的并不踏实，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我又换了一家医院去挂了同样的科室。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挺重要的， 对 于医生来说 是。 那 第三条呢，就是跟这个衬衫匹配的，就是要穿皮鞋。 所有的休闲鞋、旅游鞋呀、什么夹带的这些鞋啊，一概都不行。 嗯， 它跟衬衫的作用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呢，它看起来这个形象好像比较保守，对吧？ 嗯， 但是这是历经多年大家对这样的着装者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可， 嗯， 就是他是专业的，再加上这个白大褂， 嗯， 所以调研出来的结果跟我暗访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嗯，所以人家不就说嘛，一个男人，尤其是说，就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女人是看手， 嗯， 男人是看他的鞋， 嗯， 就是我经常也是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没有之前没有过任何交集的一位男士，我见他的第一眼，我一定是下意识的看他的鞋， 就不看脸，先 看 鞋， 因为。嗯，脸看不看，人家不挑我就不错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我是觉得，就是通过这个鞋，包括他有的时候不经意露出来的这个袜子的边儿， 嗯， 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他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要求。 嗯， 我觉得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男士可以说不修边幅，但是以鞋一定是可以反映他这个人生活品质的。 是的，是的， 尤其是医生，您说的这三点太重要了。 不是我说的， 那是 调查 的结果。 调 查 出来的结果，这里边大概有十几项， 嗯， 排前三位的，就是我按照我说的这个顺序。 嗯，所以您当时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对这家医疗机构做了一个培训。 对，基于这样的一个调研的结果，还有中国的，还有对护士啊300多人进行的这个调查， 嗯， 最终呢，加上我的这个暗访，就形成了一个目前我们专门对医护人员， 嗯， 所专门设计的职业形象的， 嗯， 包括礼仪的啊，尤其是一些常规的商务礼仪，其实是对医护人员特别不合适的， 嗯， 啊，特别不合适。你比方说握手， 那 啊。你见过几个病人跟医生之间有事没事握手的去看病的 啊， 对吧？其实呢，这作为职场的话，这是见面的最经常的一个礼仪，礼节性的。 对对对对对， 像很多东西在医生和这个护士之和患者之间是不能使 用 的，对，不适用的， 嗯， 所以我们就专门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这个内容， 嗯， 这也是职业形象最终会走向行业的细分， 嗯， 就你属于哪个行业， 嗯， 然后这个行业就对你的这个人是有特殊的要求的， 嗯， 这个要求呢，它一定是基于公众对你这个从事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期待，就像我刚才举到的例子， 嗯， 那我们对医生在意什么呢？ 嗯， 你一定不在意这个医生化多浓的妆， 嗯， 反而化了很浓的妆。我在暗访的时候也碰到了， 嗯， 一个医生，女医生特别漂亮，化着浓妆，你会发现她就像个大闲人似的， 嗯， 在走廊里窜来窜去的，没有人会把她当做一个专业的医生。 对， 所以呢，其实职业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漂亮， 嗯， 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我都要化妆， 嗯， 都要捯饬成什么样，一定是行业。就是公众对你这个行业的一个期待。 没错，您说的这点我觉得是，虽然是说医院用这么一个就是单向的一个行业来说例子， 嗯， 但是它适用于所有的行业。 是的， 就是它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去谈一个客户的时候， 嗯， 你的这个形象它会影响到客户对你这家公司的一个判断。 对啊， 所以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这么简单了。 对， 我特别认同您刚才说的这几点。我就是一直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您会不会做这方面的培训，那我作为这个医护工作者，如果病人会来主动跟我握手的话，我应该从一个职业的角度怎么来回应这个握手呢？ 嗯，首先要站起来， 嗯 啊，然后握一下手， 嗯 啊，因为它是一个友好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嗯， 啊，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个医生，我们也不愿伸出这个手来， 嗯， 对吧？但是呢，在医院里边，其实之所以不握手， 嗯，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你有病， 对， 而这个病呢，通过握手呢，主要就是一个细菌传播， 嗯， 啊，所以医生的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糙的， 嗯 啊，就因为 他 要 经常洗手， 而且是消毒式的洗手，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我们仔细想一想，那这期节目如果是做这个医疗行业的这些朋友听到了，我觉得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嗯， 同时如果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些我们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听众听到这期 期节目，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嗯， 可能我们认为的那种热情的、周到的、恰当的一种礼仪的方式，在医院是非常不适用的。 对， 这一点给大家也是一个提点，就是我们不可以在医院去跟医生、护士主动握手，谢谢你。 对，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握手的这个度，也可以让你对一个人有一些判断。 是的， 我经常就这样判断一个人 啊， 就是如果是一位男性跟我握手的话，因为通常是女性先伸手嘛， 是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对， 那女性伸手，如果男性就是很恰到好处的，就是握到你的就是指中的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尊重的一个态度。 嗯， 那如果他就是握了满掌的话，我就会对他真的是大打折扣，对他的形象，我真的会这样。 啊，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吗？您觉得？ 哎呀，这个 我是个奇葩是吗？我帮您说，我看到您迟疑的这个表情，是我这个认识有偏差对吗？ 啊，是的， 嗯，所以应该怎么判断呢？ 正确的这个握手呢，现在职场的人呢，正确的握手的话，的确是应该满掌，就是两个人呢虎口相碰， 嗯， 握住手背，轻轻的一捏，嗯，然后迅速松开， 嗯 啊，咱们来试一下，嗯，对， 啊， 虎口相碰， 啊， 哎，握住满掌， 啊，这样，啊， 对，然后迅速松开，也不能太久了， 对对对，啊，就是太久的那种，就是在我身上也不适用，一般也是男士握一下手就放开了， 对， 所以 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嗯，跟刚才的这种感觉，你放弃所有的刚才的这种评价，嗯，你的内心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满掌的握，一个是这种握法， 就是这种就是浅单一点的这种握法，嗯，就是让我觉得他跟我是有心理距离的。 对， 他并没有就是很希望跟你进一步的结交。 是的， 我是会有这样的心理判断 的。是 这样的，对吧？ 对对对， 满掌的话至少他觉得确实是认识你很高兴。 是的， 而不是敷衍你，认识你很高兴。 没错没错。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晓得了晓得了，我脑子里迅速过一下谁跟我那样握过手。我是一个复仇心理很重的人。 但是你最早刚才说到的对人类评价的话，好像印象还不错吧。 就是我现在想一想，是如果是男士的话跟我这样握，我会觉得他是出于一种非常礼貌的，他会保持一些分寸，我会对他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嗯， 那如果男士上来就是抓着满手，有的时候甚至就两只手握着你的手的时候紧紧握着，当然也分人，就有的人你看到他就是那种粗枝大叶的，就是很豪爽的那样的，他可能就用这样的方式觉得跟你很亲近。 是的。 那有的人呢，你就觉得他是不是 有别的想法， 有别的企图啊？ 对对对， 我是不是对我自己判断特别不准确？怎么会对你有企图呢？ 这个倒没关系，关键就是现在的这个握手已经是男女在职场上的一个通用的礼仪。 嗯 啊，那包括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握手指， 嗯 啊，就是这种轻轻的一碰，嗯，啊，握手指，其实给人的感觉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吧？但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跟我是有距离的。 啊，对。 那如果是一个女性这样来跟你握手呢？ 我会很不舒服。 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大家都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对吧？ 对啊。 所以这种心理的话，嗯，每个人是高度一致的。 嗯。 那但是呢，是有相当多的人在传播这种握手的办法。 嗯，对， 啊，这是有问题的。 就是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职场的礼仪。 对，他认为礼仪的标准是这样的。 嗯 啊，但是呢，其实这种礼仪的标准，首先它也有出处，但是呢，它现在进化到满掌、虎口相碰了。 嗯 啊，所以呢，这里边是有一些小冷门知识的。 啊，哎呦，嗯，就觉得这里面的门道，就是职场的礼仪，它不光是包括这个形象， 嗯， 其实也包括。或跟别人的这种言谈举止的这种交往过程当中，你传递出来的一些信任， 你的礼仪姿态， 对对，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嗯， 那我们的节目既然是可视化可以呈现的，今天呢，你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不小心看了都不到十分钟 啊， 就又要结束了。 哇，好快！ 所以我们的小编今天特别有心啊，他给我们准备了一组图片。我们一直播还有活力九八二公众号，包括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各位朋友现在可以收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几张图片， 就是他的一个职业形象的对比。 嗯， 当然这几位呢都是演员。 嗯， 你看这个演员，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唐嫣吧？ 对， 唐嫣。 嗯， 左边的形象呢，就是一个波浪的一个长发散下来的；右边呢，就是一个整个扎起来的一个头发。我们再点出来看一下。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您看来，哪一个就是作为演员或者他的身份来说更适用一些？ 如果是作为演员艺人，那么左边的这张化了妆的啊， 披肩长发， 披肩的长发、嗯、啊，包括他的服装都是符合他演员的这种宣传照的这种要求的。 嗯， 而右边呢这张其实也未必是全素颜的这张照片呢、 嗯、 就不太符合这个身份。 对 啊， 所以这个职业形象呢还是左边的这个更得分更高一些， 得分更高。但是这张照片呢、哦、实际上是经过了相当精致的化妆的过程和形象打理过程、 嗯、 以及后片的修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孙俪。 嗯， 孙俪很多人就说女人其实留长发是最性感的一个利器、 嗯、 但是会发现有很多演员她长得很，她本身的这个五官就已经很漂亮、 嗯、 但是她并不适合留长发。 是， 就是我个人认为孙俪包括马伊琍都不是特别适合留长发的、嗯、 是，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孙俪这张。 嗯， 您觉得这个长发和短发它根本的区别在哪儿？ 整体的来讲它更是符合了大家对都市丽人的一个期待、 嗯、 对年轻女性的这种专业度的期待，它很干练。 嗯 嗯， 很干练。 对，很干练。 所以就是后者的这个形象更深入人心一些。 更讨喜。 讨喜啊、哦！ 左边呢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邻家女孩。 嗯，所以如果是左边的这个长发的这么一个孙俪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她可能不会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 对，不会惊艳。 对、 嗯、 右边的这个呢，她的这个至少让人看着很精致的小巧的一个女孩， 是 就突然就跳到你的眼前了。 是的、 嗯、 是的。嗯， 我们再来看一张啊、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我觉得啊，人家叫缝纫机头，我觉得这个就跟关晓彤没关系的，这个造型师的问题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 好， 哎呀，这是我男神、 啊、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对其他人的这个关注，就改变对他的喜好。 嗯， 但是你看他左边的这个是他应该是出道不久的一个觉得自己挺帅的。 对， 谁的相片里面还没有几张那个时候的艺术照？所以您看，同样是一个写真， 嗯， 这两个你觉得他给人的职业形象最大的暗示差别是什么？ 左边的这张照片呢，给人的感觉是松松垮垮的， 嗯， 但是他的脸呢，大家为什么会看着不太和谐？ 嗯， 就是因为他的脸还是比较严肃的、 哦、 并没有配合他的肢体会有一个松散的，就是那种慵懒的感觉、 哦、 他的肢体是慵懒的、 嗯、 但表情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对、哦、那么而右边这张图呢，脸和肢体的这个动作呢完全是匹配的。 嗯， 包括呢他的这个着装也完全是一个职业化的。 嗯 啊，再联想到他最近出演的几部电视剧、 嗯、 其实都是一个一致的一种角色风格吧。 嗯嗯 啊，就是职场上的这个精英男、 嗯、 而且的话有一定年龄的，很又是暖男又是精英。 嗯 啊，特别有力量，满足了这个女性对于职场精英男性的所有期待。 嗯， 集万千元素到他一身、 嗯、 到这样的一个，就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 靳东，不一样的靳东啊，同样的五官不一样的靳东。 对， 所以就是拿靳东这两张对比的话，就是从一个职业的角度来判断的话，我可能看到第二张的这个图片，我就会对他的演技有一个非常大的认可。因为你看到他面部表情、 嗯、 他的神态是一种镇定自若的一种自信。 是的 啊，就是我什么都可以胜任。 嗯， 什么样的角色我都可以胜任。 嗯， 但是左边那种就是一种特别急切的这种小演员想要出名的那种 pose 感。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形象打造它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大的魅力所在。 对，所以人的形象不仅仅是你穿什么衣服、 嗯、 化什么妆、留什么发型，还有你的肢体的动作。 嗯， 包括这个呢是职业形象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嗯、 叫做媒体形象、 嗯、 你往这个网络当中对外宣传的这个照片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嗯 啊，这都是要在你的这个职业形象的塑造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比方说高丽、 嗯、 你未来的话 这个如果再要加强做推广宣传的话，那这个照片一定要跟本人的差距不是很大。 那比如说您看我身后的这张我们的定位照，您觉得差距大？ 说真话吗？ 哎，那就不要说了。一般这种问那就不用再说了，都懂，明白人。我就是一期节目给自己刨一个坑就可以了，我不能连续的刨坑。 太有现实精神了。 所以今天呢，时间很短，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陈玉老师，在您的这个整个职场规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例子，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有，去年呢，我们有一个项目是给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做这个媒体形象的整个的转变，大概历时是6个月，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他重新打造一个形象，那之前呢，他的这个形象面对他的企业的客户群，不太容易讨喜啊，就是不太是年轻人的这种期待，那么他呢就要求说，我能不能找到一种设计感，时尚，然后呢年轻人还喜欢我， 照着靳东打扮就行了吗？ 啊，不行，这个职业形象不是要把你变成谁，而是要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呢，当时呢，我们接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呢，就实施了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你猜是什么？ 减肥啊， 形体管理。 哦， 对，20天之内要减掉相应的体重。第二步呢，就符合体重之后的话，我们就匹配相应的服装的搭配，然后呢，同时启动服装定制，然后呢，来给他准备相应的在镜头前面适合的，因为他在参加了一档大型的节目，要频繁的出镜，每个月的话要至少参加这个几期的这个 录制、 所以呢，当时改造完了之后的第一次，出镜呢。第二天他同场的嘉宾就来问，哎，你这个 怎么改变这么大？ 而且呢，我们把他前后对比的照片，大概3个月左右，就是之前的样子和3个月之后的，就第一组照片放到一起的时候，他自己都有很大的，就觉得都不太相信，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印象比较深 刻的， 当然呢，在这里边也让我看到了我一直对职业形象管理期待的一个论证，就是一个验证，就是职业形象管理实际上是一个自律的结果的表现。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这一期节目聊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您是原委派来的托。 为啥呀？ 最后这个案例讲得特别的扎心，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先从形体管理开始。我知道了，我接受到了这个信息，我今天中午饭肯定不吃。 那不行。 明天也不吃。 不行。 一礼拜都不吃。 那不行。 所以这点我觉得不光是适用您说的这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我觉得适用于所有人。 是的。 就是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医生那个例子，你对自己有一个高的要求，严格的要求才会让别人建立对你的信任。 对。 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人。 只要在工作的当中 状态当中， 对，在工作的状态， 没错没错。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请陈玉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好的， 给大家支招。 好，当我们去做我们的职业形象的时候呢，把握住3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你选择的服装，你要塑造的形象，包括你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媒体形象的这个打造，那么要符合你的所处的这个行业，你是干哪一行的，要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第二个呢，就要符合企业文化的要求，你这个企业当中，比方说这个苹果公司跟这个IBM 公司，那么两个都是电脑的，电子产品的，但是呢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要注重自己的个性，不要被你的企业文化所淹没。 好，谢谢陈玉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